心在花花不发啊，他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我好狠呐！像我表妹接着就要吃过，我舍不出三他们这一段姻缘，是我能向我心头之恨啊。沈媒婆，你平时规矩多端，今在怎么连一个鸡叉都想不出吗？ 哎呀呀，胡公子啊，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，像那李秀英乃至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，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，就是要我在那里担当得起呀、啊、 这你怕什么，一切由我担当。 原来是一封书信，顾文玉表兄亲寄，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待我仔细一看。一字玉尊，文玉表兄之命，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以后，又以中秋一别，曾经长记心头，只盼月老千媒，恩爱空间八岁。那小时的人愿念命临海乱船，我在家到王家岂肯得心忘酒，玉尊一字了表心意恩顿，思念情意难丢，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门叙述，李子秀英连声八拜，连声八拜。他们是姑表兄妹，

一只手里龙三心，他父亲昔前当面许婚姻，我知道尚书爱在这家婿，谁知他爱白巧之黑玉林，怪不得十里红妆两点三八八年千两陪嫁儿，恰原来他官儿与我把官疼，是这般恶毒心机太苦恨，快来找我功名成就领取少女再配婚。 挂起吞吞吐吐的，到底好不好了？ 啊！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不能治病，姑爷的小姐可是不让好、啊。 是不让好？ 是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上过女人。 啊！丞相，可听我讲，他起来有了小娘，夫妻还没动过房哦。哎呀，艾琳啊，艾琳啊，侬真的让昏头了侬！丞相，跟侬把我去叫伊出来。 老夫人，是哪里我不去？ 那为啥不去啦？ 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方才我到书房里去请姑爷上楼，我还没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来了。要是我再去请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 啊！还要当侬啊！ 嗯， 小畜生都变得噶凶子啊！陈香，跟侬上来不是小家去啊？ 啊！

官人，请用茶。 好的啊， 伯伯，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 哎呀，媳妇头娘，离家只有侬一个人，没有外面不回去，还得那娘要不放心的，还不如只能做官回去好的。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，辰光不早，快点动身。 伯伯 啊， 这媳妇心心念佛，为的母亲。 哎呀，好媳妇，俺不阻止了，只管放心我在城下叫王府办桥去。 十分钟为自己，莫要为门虚设。对了，之前曾经的回族娘家，分明是与顾文友有一类心。这 启禀老夫人，叫姊妹你请少夫人上轿。 这下岂不是得其所在，倒便宜了这个奸人。 儿啊， 娘身边多做几事，由为娘照顾，好好养息身体。 哦，春香， 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 是，夫人。 徐夫人，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姐。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。请少夫人亲自出药。 儿啊，向你刚到娘家，原先怎么才有书信来了？ 母亲，有女儿 插足。 王谢道恩子里秀英，你今日为尊娘家门，我要你元宵去元宵，为国寻六十道提名，四大金德不为了你，从此修香进王门。 儿啊，元宵寿星到来为了何事？ 母亲，贵人来信必毕，请不不你老夫人自封，贵人多说养我做工，故而将女儿随家回去。 哎，二郎，你今日回来都在几月，少在八月，哪有谁叫为妻之礼？哦，得为娘写信一封，叫元帅一来同知就是了。 母亲，母亲，既是贵人，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既是放女儿回去，今日再来是梦娘亲。 儿啦，你嫁到王家只有一月，难道只有你婆家没有我娘家了吗？ 娘，并非女儿不孝人，官人在家将我等，我夫妻恩爱同作伴，送汤提着我称他的心。 要委屈不尽心，小英儿啊，你别徘徊娘自己在，我亲自送儿到家懂得委屈的道理，要是被乡邻知道了，不是你女儿的不孝，要怪为娘的不好啊。为娘只留你只一笑，明白我一早送儿为家门。 母亲，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你何必再要令女儿自受一笑呢？ 此次失来，为娘你流泪一笑都流泪不止。 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，只恐负气受。 哦，流泪一笑是要害你负气受。 不、 哦。此次失来，你一定要委屈。同上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 母亲， 难道你也要委屈不成？ 母亲，娘。

在这西边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们胆小真邪恶，恰不见秋香美在卷，自人一刀将开点，千阴渺茫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边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举口上前将他点啊，不，今朝为露仙。

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你这个名声去

Thank you.